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有啊。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没有。 靠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智力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，该我上场带飞了，作者一世华商。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第六集。简单的五人小副本被两位大佬弄得鸡飞狗跳，方景行遛着 BOSS 咬江晨，江晨自然不会坐以待毙，便来回躲。他到底是第一次打这个本，地形不熟，本以为前面有一个升位能让他拐弯，走近了才看清楚石壁有弧度，刚好挡住路。方景行趁机带着 BOSS 扑过来，把他堵在了角落里。堵就堵了，某人还装大尾巴狼。光顾着专心打 BOSS 了，都没注意你，你怎么不知道躲呢？方队温柔又体贴。别怕，我尽快打死他。 不怕，毕竟仇恨值在你身上。 仇恨值在方景行的身上，这意味着 BOSS 只会追着他咬。不过 BOSS 的攻击范围广，除了单体攻击还有群攻，江晨被迫吃了一招群攻的伤害，然后在他换成单体的空当快速翻上他的身体，当着某人的面踩着他从角落里出去了。啊，江晨来到安全地带给他鼓劲。 慢慢打，别着急。 何必呢？ 不是你说的会尽快打死他吗？ 方景行转过身冲着他又过去了。江晨吸取教训，没再犯上次的错误。方景行拖着 BOSS 追了五分钟，愣是没再堵到他。如果有第三个人在场，怕是会惊愕地瞪只眼。山洞总共就这么大，还有碎石和凹凸不平的石壁，更别提和 BOSS 有五级的等级差。他们一追一赶的同时，竟全避开了他的攻击。方景行一心想弄死他，直到这时才回过味来。说实在的，低级小本能发挥的余地有限，那些战队的主力随便拉一个人出来，让他差着五级躲 BOSS 他们都能躲开，但这个大前提是没有其他因素的干扰。现在是他拖着 BOSS 主动制造混乱，刻意压缩对方的生存空间，还专找刁钻的角度，而这封印师却能应对的游刃有余。角色自身是有速度的，不可能想跑多快就跑多快。全息的自由度虽然比较高，看上去能随便跑，但每次都能恰到好处地离开 BOSS 的攻击范围，这就不随便了。这封印师是真的厉害。方景行认真思考了一下，刨除其他不谈，单说走位，整个游梦联盟能用脆皮职业和他玩到这种程度的也就十几个人，这些人不可能连他 ID 都记不住。 难道是以前键盘模式的时候手速跟不上，只有意识能跟上，所以只能当个普通高手玩家，现在换到全息就牛了？或者这小子以前玩的是别的项目，不然凭着封印师的实力刚刚不会被我堵住，除非是对地图不熟。真是这样的话就很可怕了。 在陌生的地图上顶着 BOSS 的火力还敢这么玩，顶尖的判断和意识缺一不可。游梦联盟里能做到这一点的不超过十个人。 好了，不玩了，浪费时间。 他不再追杀队友，老老实实打 BOSS。 好歹搭把手行吗？ 江晨也知道自己不该干看着，他帮着打了几下，见队友不是发坏的等着整他，便开始认真打怪。两个人联手事情就容易多了， BOSS 的血条刷刷的往下掉，很快见底。方景清见状急忙向前冲， 要血红了，别让他后退拖战。 江晨一听便懂了 BOSS 的血红机制，下意识跟着他追击，结果 BOSS 根本没后退，而是对着他们蹦过来，和他们来了一个脸贴脸。下一秒 BOSS 暴走的大招轰然砸在身上，二人瞬间都只剩一丝血皮。 就为了让我被 BOSS 虐，不惜把自己也搭进去， 这货是真的贱。 方锦晴确实是故意的，但不是为了整人，而是想试探一下。现在试出来了，这封印师果然是第一次打这个本，不清楚 BOSS 的血红机制才会上他的当。二人素养极高，挨完一招便迅速向旁边躲，顶着血丝继续打。蜘蛛再也扛不住两位大佬的火力，惨叫一声扑街，趴在地上不动了。乱哄哄的山洞终于平息，剩下的人彼此对视。 不好意思啊，我记错了，这样 BOSS 爆的东西都归你。 江晨信他才见鬼了，随手摸了把尸离开了副本。方景行跟着他出去，装作不经意。 不过你怎么也忘了呢？ 江晨脚步一顿， 我记混了。 他不想再搭理这货，走到崖边看一眼风景，跳了下去。 喂！ 江晨张开双臂，自由落体。游戏的好处，死了能复活；全息的好处，能体验一把蹦极的快乐。只是这快乐打了折扣，不知是技术问题，还是游戏公司出于安全考虑，它降落的速度不像现实中那么快，迎面吹来的风也只是大了一点点，但是没关系，他不介意。下方的景色不停地放大，游戏音乐直接在脑海流淌，清风拂面，吹着他一腔未凉的少年意气，畅快又淋漓，让人不禁眼眶一热。 幽梦大陆，我回来了。 他极轻地笑了一声，然而这笑意还没收回，他的身体就卡在了半空。内侧的弊端 bug 多，这是撞到了空气墙上。他呈大字形趴在离地30米的空中，试着动了动，发现不管用。下一刻，一个黑影从他身侧滑落，砰地拍在地上，成了尸体。方景行原地复活，抬头一看，对上了他的新造型。方景行立刻笑出声，把他的话还给了他。 六六六啊！ 方景行怕他下线，正经了点。 不能往旁边挪啊。 不能。 方景行来到他的正下方。 我看看你的坐标，等我一下，我跳下去试试能不能把你拉起来。 他说完快速上山，找准坐标往下跳，成功落到江晨的身上，在他后背上来回踩。 我得截个图。 话没说完，他不知踩到了哪里，竟把人挤了下去。江晨落地成尸，方景行则踉跄栽倒，代替他趴在了半空，风水轮流转。 你截个图？ 我开玩笑的。 江晨没给他扣六，而是打开了商城。内测期间，商城的很多东西都是灰的，买不了。但游戏公司很懂玩家的喜好，知道他们爱放烟花，因此这件物品是亮的，内测时不要钱，免费给他们测试。他于是拿出一个放在地上，想给队友放把烟花，感谢救命之恩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